我们譬如有人手足以安，百孝全息，入不言忘身，正无为信。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明呢个受音嘅象征啊，就系话呢个五音中第二个受音。咁啊，本体系即空即假即中，所以系即而来状，妙真而性，系圆三谛里。咁啊，阿难就譬如有人啊，咁啊呢个人咧。就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是修这禅定的人，譬如有一个人，他手足就是厌安，他正在享这个禅定的境界之中，他手脚全身呢都好啊，静安闲，他的手足是厌安。得不懈嘅調適啊，咁啊人嘅身體上咧，所謂有百絲嘅骸骨，咁啊現在佢在呢個禅定之中啊，所以佢呢個百絲骸骨咧都好調和適意，所謂不知呢個苦樂啊，苦樂都忘，個不義就忘生啊。由于他在这个禅定之中，他深入禅定以定力故，暂时这个烦恼压服不起，忘却这个身心，好像无我一样，他的心就是违信，违就是属于违背自己的心意，他就违咁啊，属于呢个苦受啊。咁啊，信咧就系信于自己嘅心意。咁啊，信于自己嘅心意咧，就当然系快乐啦。所以信咧就属于呢个乐受。咁啊，现在话呢个禅定中嘅人啊，呢个正咧就无为信，即系属于呢个不苦不乐嘅舍受境界。就是在这个禅定之中，他内不见有身心，外不见有世界，所以他那种境界呢就不落于为欲，不落于顺，那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境界，这种就是在这个定中呢得到如是的境。他说其人就无故于意手想，就依空就相摸，嗱咁个就系个人，或者系畜生，或者嗰啲无情个树木、山川，与共咧系高楼大厦，咁啊都唔能够离开个虚空嘅，都系依止于呢个虚空嘅，咁啊所以在呢个响禅定中嘅人啊，咁啊佢突然之间咧佢就出地。出了定之后啊，他就没什么的特别因缘之故，他就用他自己这个左右那两只手的手掌啊，他就在这个虚空之中啊，那么彼此的两个手掌互相来到摩擦，那么叫做于手掌于空呢就相摸，那么于中妄生就杂或冷热之上，咁啊佢在呢个两个手掌啊，响呢个虚空之中咧，咁啊互相摩擦嘅时候，佢就妄生一种嘅杂，就系刀杀啦。但呢个人遇到呢个天气嘅寒冷之时，咁啊个手啊响外边工作，做嗰啲粗重嘅工作。咁啊，终日受呢个寒风冷气所吹，咁啊呢个手咧，或者个爆裂啦，或者嗰啲纹咧就干燥啦，特别嚟得粗啦，咁啊，所以就明系佢就粗杀啦。咁啊，滑咧就系、是、呢个人佢即使天寒冷啊， 咁佢或者戴到个手套啊，佢唔单唔使做嘢，佢戴到个手套嚟就保护佢。咁啊，或者佢唔戴手套啊，佢就将嗰对手咧放入个袋里边，咁啊暖暖和和啊，唔俾嗰啲冷风吹到又唔湿水啦。咁啊，当然呢只手咧就比较咧系润滑啲啦，就冇咁容易咧起皱纹啊或者爆炸啦。咁啊冷就佢覺得個手冷啊，即係天寒地凍啊！呢個手喺外做事，咁啊當然就係冷咯喎。咁啊熱咧就係、天寒地凍，佢個手啊放喺個袋裏邊，咁啊當然就係暖和和，咁啊佢就熱。現在話妄生咧，就説明呢個冷熱殺或之上，所謂來無所從，就去無所至啊！完全呢是两个手掌就在这个虚空中互相摩擦啊，咁啊然后才生起所谓冷暖杂滑种种的促尘。咁啊所以这个冷暖杂滑属于这个促尘，是虚妄而生啊。咁啊能够知得即是感受到啊是冷暖杂滑的呢，就属于这个受阴呢去领受啊，去感觉啊。因为六根领纳六尘之时，那么各有呢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那么六三成为十八受啦。那么文句偶益大师讲啊，他说这个初法就譬如我们这个三途的苦受啊，是使这个粗颈种种的痛苦来去逼迫我们自己。那么这个滑就譬如这个人天的乐受啊，即是我们中到这个善因了，那么生于这个人道之中呢，那么受这个福气啊，那么所以就好像个手呢是润滑一样。那么冷冰冰这个冷就譬如这个异形的肤受，點乜叫敷咧？即係乾敷咁啊！咁啊冷又乾敷，就用嚟譬如呢個異性眾生咧就最好噶啦。因為異性眾生咧，佢唔肯再入呢個三界六字道眾生啊，咁啊再唔肯入咗行菩薩道啊，所以一好似咧呢個冷敷敷一樣。咁就呢個冷就譬如呢個異性嘅枯瘦，咁啊熱咧，咁就譬如菩薩啦，嗰種嘅菩提心，嗰種嘅熱心腸，咁啊發展嘅慈悲心啊，咪入作嚟嘅道眾生，所以熱咧就譬如菩薩嘅榮受啊，咁咪一種光明嘅感受，一種嘅熱情啊，咁啊為諸眾生作得請有啊，唔使眾生要求。佢都發一點菩提心啊，嚟到化度呢個有餘者，所以熱呢就譬如呢個菩薩嘅榮受。咁啊，雖然名字係唔同，但係知得呢個殺或冷熱嘅，就屬於呢個受陰啊。但係受陰本身係虛妄，咁啊眾生唔知呢個受陰虛妄啊。在於呢個落後之中，佢生起一種嘅貪心；佢又於起呢個苦受之中咧，佢就生個嗔恨心啊！佢不知苦樂而玩，咁啊生起個疑心心。佢話受陰就多於欲服而知十樂安樂。咁啊，如果你唔知道乜嘢叫做受陰嘅境界啊，就係如同上文咧。是所說一樣，屬於這個因緣所生法。他說自知的幻曲，就不同空來，就不同想出。那麼指的說明這個曲神呢，就不是從他生，就不是從自生。那麼如果不同空來，就不是從他生，不是從對方這個空所生。咁如果唔同呢個想出咧，就唔係屬於呢個自身，咁啊想屬於自己身體一部分啊嘛，所以呢個 促尘，这个受音啊，不是从这个掌中出啦，所以就不是自生啦，咁啊求这个促尘不可得啊，咁啊因促而生之受咧，就更加不可得啦。咁啊，说明呢个受音即空，受音啊虚妄啊，就话不待破的已自破啦。咁话若空就来者，既能速长啊，佢又何不速生呢？只就破他生，说明啊呢个速尘同埋呢个受音啊，唔系从呢个虚空来。佢话若果呢个速尘系从呢个虚空而来啦，咁啊既然能够速你呢个手掌啊，咁又何不啊速你全部身体咧？咁啊因为手掌啊只系全个身体少少一部分，但系整个身体就比呢个手掌啊呢、这个范围啊就阔咗好多，大咗好多啊！咁所以现今如果你话呢个速尘啊从呢个虚空而出，能够速到你呢个手掌有一种感觉啊，咁啊点解从空而来呢个速尘啊，咁又唔会速到你呢个身体咧？点解咁奇怪咧？咁啊单系速你个掌，而不能速你比呢个手掌仲要广大呢个身体啊！咁啊，证明呢个速尘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来。我话不应虚空就选择来速啊，同埋呢个虚空就无情，属于冇知觉同冇分别嘅。咁啊，虚空就既是无情嘅无知觉无分别啦，佢就冇理由啊，呢个虚空咧系有所选择，佢就专门选择啊嚟捉呢个手掌，就唔捉你呢个身体，系冇咁样嘅理由嘅。所以话不应虚空就选择来捉啊。嗰个若从掌出，就应非待合啦。咁啊，既然呢个速尘唔系从呢个空中而出啊，咁啊，当然咧，亦都唔系从呢个手掌而出。我话若从掌出呢一句咧就按定啦。如果话呢个速尘系从呢个手掌而出嘅，咁啊，但系呢个掌咧就不离我哋呢只手，或者话唔系手掌手掌啊嘛，要有只手，咁啊先至有个手掌啦。咁啊说明咧，我哋有手咧，有手掌，咁啊呢个手掌就唔会离开我哋呢只手嘅。咁啊呢种亦都事实。咁啊现在如果你话呢个速尘啊，系从呢个手掌而出嘅，咁啊呢个时时都有掌喎。我哋处处都有呢个手掌喎，咁啊亦都应该要时时啊有呢个速尘出，又何必要一定啊要等到呢两只手合埋去摩擦嗰阵时啊，先至有呢个冷暖杂滑嘅速尘出呢？咁啊现在手掌合先至有呢个尘。如果手掌唔合之时，根本就冇呢个速尘啦，咁就说明呢个速尘就唔系从呢个手掌而出啦。咁话右掌出过，就合则掌之啊，系离则就出入臂腕骨髓，系应觉之入而中出。咁啊，这一段经文咧，就孔王柯南讲啊。就话世尊啊，呢个速尘虽然咧从呢个手掌出，但系亦都必定咧要两手相合摩擦咧，咁先至至得有呢个速尘出啊。所以佛咧就破声话阿难，咁啊纵使啊你两个手相合之时，咁啊然后先至有呢个速。出啦，所以话右掌出故合则掌之。 但是灵则就出入啊。咁啊，呢个两个手掌分离之时，咁就应该有呢个促神啦，从呢个手掌入先至啦。咁有促而一定有入啊嘛，咁就叫做灵则促入啦。咁若是如此啊，你呢个手腕，你呢个手臂啊，你嗰啲骨头，以及呢个骨头里边嗰啲精髓啊，都应该要知得呢个速行入嘅时候啊，嗰种嘅方式嘅痕迹，佢话必有个心嘅知出之入啊，佢自有一物嘅心中往来，何在合之？就要名为速呢？就恐防安难话，佢话唔单合掌嘅时候，咁啊知得有呢个速行出啦。就是手掌分离之时，亦都知得呢有呢个速行入而个踪迹噃，所以佛呢就破听，佢话若果如是讲啊，就必定有一个知觉之心，咁啊知得个速行，乜嘢时候出，乜嘢时候就翻入嚟啊，佢话自然有一件物添。在你这个身中来来往往，那么既然有事物件在你的身中来来往往，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等待两手相合才是知道它促行呢？那么现在明明白白要两手相合摩擦才是有一种呢所謂冷烈殺滑的感覺。那如果兩手不相合摩擦之時，那就不知得有一種所謂冷烈殺滑的觸情感覺。那你說這個觸情從這個手掌而出那種道理，那又怎樣可以成就呢？這就說明這個觸情就不是自生啊，就说明这个速行是不可得，那么因速而生受啊，那么更加不可得啊，那么受因就不速而自破，那么以上就离因而所生法，那么当体就虚空啊，我说是当知受因虚妄，那么虽然受因的本体空寂，但是有虚妄假名假相啊！佢话以前诸观应该知道呢个受啦，但有呢个虚妄假名假相而已，咁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啦，系当体虚假，但有其名，就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啊！呢两句经文咧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是当体即中，咁啊速行唔系从空生，亦唔系从呢个手掌出，咁就唔系因缘，但系亦都唔能够离空离中啊，而有呢个速行，咁就非是自然。咁啊，若是话状性体随缘不变，咁就唔系因缘啦。如果话不变体能随缘，咁就唔系自然，咁啊非因缘就系空啊，非自然就系有，咁啊空有如用，咁啊属于呢个中道。咁啊若是话说呢个因缘所生法，就破呢个外道啊，所谓常见浅见啊，嗰种破无因果嘅邪见，咁啊说明万法得离呢个因果。不离呢个因缘啊，唔系断断就唔系常断啦，唔系种种啦，无因嘅就断。咁啊，若是话因缘即空啊，就系破我哋众生咧嗰种有嘅执着；若是话因缘即假，咁就破呢个二字沉空世相。咁啊，鼓励佢化道提心。若是话因缘即中咧，咁就破呢个二边嘅菩萨啦，令佢知得呢个二边即系中道。 咁所以色音受音乃至到掌行色，乃至到六日十二至十八嘅七大，咁一一法都系在先啦，明佢呢个因缘所生法。咁跟住就破剔，咁说明呢个因缘即空。咁跟住就说个善有假名假相而已，咁说佢因缘即假。咁结问最后咧，就系非因缘，非自然，若相照于因缘自然啊，说明呢个状性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咁啊当体即中道。咁所以每一段经文都有在呢个因缘所生法，以及当体即空、即假、即中，一共有四个阶段，就系破呢个外道嘅邪见，用呢个因缘所生法咧去破。咁若是破呢个凡夫所有，咁用呢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咧去破。咁啊，若有破呢个二性执着空，就以呢个因缘所生法暂有假名破。咁啊，若要话执着远离二边，就系中道嘅菩萨咧。咁就说明万法为心啊，因缘所生法就系中道。咁啊，每一段文咧都有呢四节嘅道理。咁啊，阿难，就譬如有人咧。个痰舌就粗毛，口中出水，一丝杂言牙就足心偏晒，上音当知啲欲服而至。阿难，佢如是粗舌就不从回声，非从口入。佢如是阿难若回声者就回合自痰，就何在人间？佢若从口入就自合口闻啦，就何须在耳咧？佢若服耳闻。此水的河北以中而出，掌杂悬崖，足心以舌相类。如果当知掌音虚妄，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啊！此就系舌色嘅第三科，名为啊名掌音的状性，就说明呢个五音中第三嘅掌音咧。咁啊，本体即空即假即中，系即而来状，现身而出，现三世嘅道理。咁啊，个相咧就属于呢个五寸行心所之一，所以始终个相音嘅相字啊，就系单指呢个第六色咧系为相音。咁啊，第六色呢个相心之力啊，系最强嘅。咁啊，現在就顯示呢個相因咧，係個因緣所生法，所以就本體空即假即中，即自來狀，妙身而性，圓沙麗理。咁就總明十八界諸法係由呢個妄想而生，所以呢個妄想能夠思切顯界，能夠安立明遠。又能够自取受用其安乐的境界，咁啊，此个想因在我哋众生嘅日用中咧，系最多嘅，系遍于一切时，系遍于一切处，遍于六根六尘啊，系遍于三界九地。所谓日则想心，系夜则思梦啊。咁啊，如果对呢个顺境嘅，佢就起呢个思想啦。如果对违背自己嘅心意嗰种境界咧，佢就起呢个恶想啦。若是话对嗰啲不顺不违嘅境界啊，就起呢个不善不恶想。同埋六根中每一根都有呢三种想啊，所以六三就成十八想。咁众生顽固。随顺此嘅想音，就成为呢个烦恼俗啊！就话不众生不了三界诸法，系为自妄想啊，同埋妄生取舍生我，咁就成见之烦恼俗。咁啊，二乘人不生死灭尽，就皆为自想。 妄者生死就妄取涅槃，就成呢个尘沙烦恼咗。咁啊，菩萨得以十界为长，就妄者九界生死啊，正佛界涅槃，咁就成为无明烦恼咗。咁啊，若是话诸佛如来了达万法唯心之故啊，咁啊，佢了生死，即系涅槃。都是为想建立不争取者即无烦恼啊，就如净菩提。我话阿难，就譬如有人就谈说吐沫，就口中水。实在阿难讲，譬如有一个人啊，咁啊谈说吐沫呢个谈字咧，咁啊可以用翻呢个谈字嚟解释，咁啊但亦可以咧。改嚟当个文字嚟解释，点解咧？因为下文有一句啊，佢话阅读嘅耳闻啊，咁啊，既然下文有一句佢话阅读耳闻啊，咁啊，所以始终呢个谈说吐梅咧，就可以说为就谈说吐梅，咁啊，但系亦可以咧唔更改，用翻个谈字。就既然咧，你个口去谈去讲啊，咁啊，当然呢个耳根就得闻啦，佢亦可以用翻呢个谈字，咁啊，说明灵言经嗰啲文字咧系最巧妙噶，而灵言经啊，佛与阿难先至一问一答，我哋呢个学者能够从中领悟啊，咁啊的。而且確咧，係增長我哋嘅智慧辯才嘅，所以古德講咧，我話成佛就發花開悟智慧咧，屬於靈言經啦。咁啊，因為發花經，咁啊佛將佢入涅槃而説嘅，會呢個三性之權而歸於一佛性啦。所以話開全顯實，會三歸一，如用一佛性。咁啊！但系如果你想有智慧，咁啊你想开悟咧，你就一定要读《楞严经》啊！咁啊，如果你对《楞严经》学得好，能够深入去了解咧，咁啊呢个人真系咧好有智慧，而且辩才无碍添啊！咁啊，因为佢里边嗰啲道理咧，一五一答，发挥得淋漓尽致啊！而佢里边嗰啲文字咧，亦都好巧妙嘅。能够启发咧你嘅智慧，咁所以呢个谈字咧可以文字讲，咁啊亦可以用翻咧呢个谈字嚟解释，咁啊又谈，现在话有一个人，我话譬如有一个人，佢就问谈说咧就吐门，即系听到咧人家佢讲话，咁佢讲啲乜嘢话咧？佢就听到人哋讲。嗰啲孫妹啊，點樣點樣個孫，點樣點樣個孫，咁佢就聽得多咧，佢就不知不覺啊，佢呢個口裏邊咧就有啲口水流出嚟啦。咁點解咧？可能呢個人平時啊，佢就喜歡食嗰啲酸嘅嘢，咁啊由於佢喜歡食嗰啲酸嘅嘢，所以佢聽見人講。嗰啲酸梅啊，总之酸嘅嘢咧，佢就自自然然啊，个口就会流嗰啲酸酸地嘅口水。咁但系嗰啲醋梅嗰啲酸嘅嘢咧，佢就未曾到佢嗰个嘴喎，佢只不过听见人哋讲话嗰啲酸梅咧系酸得几有趣啊，佢只系呢个心咧就当时去想下。怎样怎样的酸，那么他就自自然然就流口水了。那么那些醋梅的而且确，那么未曾到这个人的嘴，那么为什么只是听下他就会流口水呢？那么这些完全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妄心啊，是罪业，是因为呢很喜欢吃这个酸东西，所以就听见人家说那些酸梅啊怎样酸怎样酸酸连塞都有了。好了，那么他自己呢 这个口水啊就自然流出，咁啊呢种就属于呢个妄想而有啊。咁啊，施杀悬崖就足心先生，咁啊施就即系思想。咁如果详细嚟分析咧，呢个施就内急微细啊，想就呢个内急粗，咁啊始终就生弱咧，所谓施即是想，即系第二妄想心。咁啊，现在有一个人，咁啊佢突然间咧，佢打个妄想啊。他想到那些懸崖削壁啊，咁啊真系好惊险嘅。咁啊有些山坡咧，好似跌落咁嘅，真系好惊险嘅。咁佢一想起嚟啊，佢只脚啊，就自然好似啦吓，有啲震震地脚软啊。咁佢一谂起上嚟呢种咁嘅境界咧，佢就会心惊胆震。咁啊，但系啊。他这个人未曾去到这个悬崖，他只是个心想一下，那他这只脚就会软，那他的心就好像有种很惊慌的样子。这些有一个从前可能曾经过这种境界，所以现在追忆起来想回起来呢，他就难免觉得心惊胆震，真的脚都酸软了。那么证明呢，这个人虽然他没有去到这个悬崖削壁那里，他只是想起那种境界而已，那么脚就会软，心就会惊胆震。那么证明呢，是从这个妄想生起啦。所以话静音当知的意服意思啊，咁你若果唔明白呢个行呢、这个静音嘅行相，咁你就应该要知得上文所讲嘅咧，就系、是、呢个妄想心嘅行相啦。所谓圆啊，都未知啊，能够令佢足心先杀，但系嗰啲燥物都未来，佢个口中就会流口水啊。咁就显示一切法从呢个妄想建立，若是除咗呢个妄想啊，当然就无法可得啦。咁以上咧就系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咁啊，阿弥，凡是燥舌啊，就不从梅生，就非从口入。嗱，咁啊，五分钟咧。响音的前后啊，都是讨论这个果呢是虚妄的。例如第一个释音文中，他说不动目睛就增以发怒，就侧以空中就别见狂花。那么他为什么会见到这个虚空狂花乱舞呢？就因为他定住那只眼不转不动啊，那么就发生呢虚空狂花乱舞呢那种的果了。所以不动目睛就是因见到虚空狂花乱舞就是果。那么第二个受音之中，他于这个空中两手互相摩擦，那么才感受到有这个冷热杀滑之上各种的后果。那么两手相摩摩擦就是因呢，咁而有呢个冷热杀滑呢种啊，属于呢个火啦。嗱，个下文嘅行音中，佢话譬如暴漏就波浪相续啊，咁啊以呢个属于咧就为因啊，咁啊然后先至有呢个暴流水，咁啊属于果啦。咁啊既然前后都系变呢个果系虚妄啊，所以始终呢个粗书就系属于因啊。咁啊，因为呢个粗舌，人哋谈嗰啲酸梅点样点样个酸啊，你然后先至口中有水出。咁啊，所以谈舌粗梅就属于因啦。咁啊，你听到人哋讲嗰啲梅好酸，然后呢个口自然出口水啦。咁呢个口水就属于果。咁啊，根据如是嘅理由啊。所以始终的如是燥舌这四个字呢，就应该是改为 是如是口水，就是涉这个口水不从门生，就非从口入。第一句所谓不从门生，就是因为我就是闻到人家讲那些酸度怎样怎样酸，咁啊，然后先至咧系出嘴。咁啊，既然我仲闻到点样酸嗰啲酸梅啊，然后先至出水啦，佢与呢个梅咧就有关系咯、啊，都话明系闻到嗰啲酸梅啊嘛。咁啊，只得同呢个梅系有关，就好似系从呢个梅生啊，所以十十破七。咁啊，呢个口水啊。不是从这个梅生出来的，但是非从口入嘛。那么上文呢，既然说他是口中出水了，所以此一句经文呢就应该是非从口出。他说如是阿难，他若梅生者就梅合之谈，就何待人说。那么始终呢梅合之谈这个谈字啊，应该改为个暂字，即系咧唔用啊呢个言字边，改为呢个口字边嗰个暂字，即系话呢个口水。咁啊，如果从呢个梅子生啊，咁啊呢个梅子就应该响自己口中咧，自己嚼就自己啖啖，即系嚼啊咬下咁解。咁啊，然后咧先至口中出水，咁样你先至可以觉得咧。那些口水啊是从这个梅子生，但是现在不是的，现在是听到人家说那些梅子是怎样怎样的酸啊，那么然后你的心就想起啊，那么自自然然有这个口水流出。那么既然从人家的嘴说那些酸梅怎样怎样的酸，你原来才口中出嘴啊，咁啊，當然係與呢個梅咧就冇乜關係啊，咁啊扯唔上關聯，所以就説明呢個口水就唔係從呢個梅嗰生出嚟嘅。咁啊，若從口合就自合口聞，個何須待語啊？嗱，咁啊，若從口入，呢個入字咧就作呢個出字解啊，即係話如果嗰啲口水不是从这个梅生的，那么他就转计这个口水了，那么从这个口那里出，那么若从口出就自应口闻，那么何须待矣呢？那么现在这个口水不是从这个口出，那么亦都呢不从这个耳出，咁啊，说明呢个口水咧，就从呢个妄想出啊。嗱，咁啊，如果照事实上咧，咁啊，我哋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我哋呢个口水啊，咁啊，的而且确咧从口出嘅，可以讲系肯定嘅人反对嘅。咁啊，点解现在说呢个口水，佢又唔系从呢口出咧？咁岂不是与我哋呢个生活呢个现实嘅环境都事实啊？好像不是相符，但是如果我就说这个口水一定是从这个口出的，那我们世界上有口的东西很多，我们的花樽，我们的玻璃杯，我们的玻璃樽，那它一定都是有个口的，那么你现在就对着那些花樽的嘴，或者对着这个玻璃樽的口的嘴，你哋中日到眼讲啊，嗰啲梅仔咧，点样点样个酸，点样点样个酸啊，酸到真系咧，视埋只眼嘅。咁你一由头讲到尾，你又睇下呢个花樽口啊，同埋呢个玻璃樽口啊，咁啊有冇口水出咧？咁啊，当然嗰啲花樽口啊，就决定咧听你讲咗嗰啲梅点样酸啊。就唔会出水嘅，咁样我哋嘅比例咧，我哋呢个口水就唔系从呢个嘴出嘅，而系从我哋呢个妄想出。咁啊，但系我哋嘅人有个嘴， 咁佢有妄想啦，所以我哋就可以讲话嗰啲口水咧，唔系从嘴出，系从我哋呢个妄想出，咁亦系真实啦。就因为咧，嗰啲酸味根本就未有到我哋个嘴，只系不过咧系听到人哋讲啦，话点样点样个酸啫，你只系听啫，你未曾食啊。咁你点解个口水出嚟咧？咁就因为你个妄想心啊。想到嗰啲梅咧，點樣點樣點樣酸，咁啊，所以先至你個口咧就自然嘅有口水出，所以口水就唔從口出，係從我哋呢個妄想分別而口水流出。咁啊，嗰啲花瓶啊，同埋嗰啲玻璃樽嘅口咧，佢因為冇呢個妄想啊嘛，咁既然佢冇妄想，即使有個口啊，你對住佢點樣講酸酸酸酸，佢根本就冇知覺。佢都唔知你讲乜啊，所以咧佢冇呢个妄想，即使呢个花瓶有嘴啊，佢亦都唔能够出口水。咁就证明口水咧唔系从口出，就系从呢个妄想而出噶。咁啊，若读耳闻，话此水何不啊？就耳中而出啦。但系现在咧，呢个口水。就唔系从呢个耳仔出放，我哋呢个耳仔点可以出口水呢？咁啊，可见口水咧就的确从呢个妄想出。佢话想杂言啊，即耳舌相类啊。嗱，咁一段经文就例破，就话佢省咗咧一段经文。咁啊，我从前呢个经文咧都系讲，咁啊一段。就談說呢個醋梅，咁樣就觸心酸殺啦。咁如果咧想殺呢個懸崖咧，咁啊亦都係呢個觸心酸殺。咁所以我哋就以此咧嚟到例破，就應該咧嗰啲文字咧就將佢改一改，佢話如是呢個酸殺就非懸崖來。就非足心出，咁啊若从崖来啊，个崖合二师，就何在人师啊？咁话若从足出，就足合二师，就何在心师？咁话若足心师，就此先散啊，何不心中而出？咁啊现出就本无门，就口水妄出啊！未临悬崖就足心酸杀，咁就说明呢个口水同埋呢个酸杀啊，系由呢个妄想而有。咁啊，既然从妄想而有啦，咁啊，求其呢个实体啊，就系不可得。咁啊，由于求其实体不可得啦，咁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啊，系当体即空。就显呢个空如来藏，不是个当知想因就虚妄，咁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啦。咁啊，但有假名假相而已，就显啊呢个不空如来藏，就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就系名因缘所生法，当体即中啊。因为口水不是从微生，不是从这个口出，亦非自出，所以不是因缘。那么离开这个舌梅，亦无的口水可得啊，那就非是这个自然，那么非因缘，非自然，那就显不空如来藏。他说安能就譬步流就波浪相续前世后世啊，就不相遇行音当知的复如是安啊，佢如是流定，就不因空生，就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佢如是安啊，佢若因空生，则知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亦自然俱受轮力。佢若因水有，则止步流，正应非水，有所有相，心应现在， 他若擊水性，則情清時，應非水體；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漏。自個當知，行音虛妄，本非因緣，實非自然性。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明行音即狀性。